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黑豹魂是奥斯罗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样点燃，竖起的瞳孔瞬间收缩，在魂环的紫光盘旋之中，整个人身上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从他本体之中竟然分离出一个豹形光影，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撞了过去。黑豹魂师第三魂技豹影分身发动了，朱竹清和戴沐白都没有去看他们的对手，双瞳合一，戴沐白此时眼中只有朱竹清，双臂张开迎向了朱竹清虚幻的身影。此刻戴沐白突然惊讶地发现，朱竹清眼中一向存在的冰冷似乎消失了，看着自己的目光带着几分呆滞，还有几分特殊的情绪。两道身影终于在对方攻击来临前的一刻重合，邪眸白狐与幽冥灵猫的气息在这一刻完全相融。下一瞬，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震撼的能量波动。武魂融合技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哪怕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武魂也未必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因为这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当武魂融合技产生的时候，那种威力体现的绝不是两名魂师的等级，而是超越他们等级的存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身体在那融合的一瞬间消失了，留在斗魂台上的只有一只巨大的白虎。这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面前冲来的攻击。黑豹魂师奥斯罗的豹影分身首先来到了透明的白虎面前，和白虎那长度达到8米、高度超过2米的巨大身影相比，它看上去是如此的渺小。幽冥白虎只是简单地抬起自己的右爪，再缓缓拍下，砰的一声，那只淡紫色的豹形光影就已经化作无数光点消失不见，而幽冥白虎的透明身体只是略微晃动一下，下一刻他突然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投入那疯狂的雷电之中，沐浴在雷电的海洋中前进。庞大的白虎在闪耀的那一瞬间高傲地仰着头，充分展现了他雄霸天下兽中之王的风采。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已经看呆了，黄豆战队的所有成员在那一刻都失神了。一声巨响，两道身影同时应声抛飞，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人在空中已是鲜血狂喷，在九星海棠作用下续接的手臂再次断折，而他的队友奥斯罗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第三魂技被破的时候就已经受到了魂力反噬。幽冥白虎骤然爆发之中，鲜血狂喷的同时，他在空中已经昏迷了过去。幸好他本身魂力不弱，再加上又不像玉天恒那样之前就受了重创，否则此时的情况只会更糟。 哼，就算那九星海棠再神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再让那二人恢复战斗力了。 幽冥白虎发动这一击后瞬间消失，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出现在斗魂台上。朱竹清因为魂力消耗过大，整个人直接昏迷在戴沐白怀中。戴沐白自己也不好受，因为发动了武魂融合技，他那白虎金刚变中附带的能量全部被抽空，此时正处于技能反噬的状态，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但他们成功地击溃了黑豹魂师和对方的队长玉天恒。戴沐白的魂力消耗殆尽，小腊肠的抗毒效果也渐渐消失，他在白雾中摇摇欲坠，而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马红俊的保护之下，根本无法向他输送小腊肠解毒。蓝电霸王龙武魂不愧是最强横的兽武魂之一，尽管二次受到重创，但玉天恒仍然没有昏迷过去，只是此刻他倒在地上却怎么也爬不起来。而更加令他心胆俱寒的是，在斗魂台正中央，石家兄弟与对方那名控制系魂师牵手修罗的战斗情况。唐三轻柔地将小舞平放在斗魂台上，此时小舞已经是面如金纸，虽然在唐三的玄天功正宗道家内力帮助下驱除了入体的意境， 但是经脉和内腑都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三处外伤更是深可见骨。要不是唐三及时封住了他伤口处的血脉，单是流血已经足够要了小五的性命。缓缓站直身体，唐三面对迎面扑来的两名玄武归魂师，他隐藏在史莱克面具下的面庞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那能让对方看到的双眼已经泛起了淡淡的红光。唐三的上衣在魂力的作用下化为片片蝴蝶四散纷飞，身处他背后的目光都能清晰看到，从唐三脊椎中段迅速鼓起了八个鼓包，紧接着八根诡异的蓝银草破背而出，以闪电般的速度骤然伸展开来。这八根蓝银草与众不同，通体紫亮，在灯光的照耀下烁烁放着光，正是外附魂骨八蛛毛。伴随着八蛛毛的出现，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整个人的气息似乎变得阴冷了许多，而他身体周围的温度也开始明显下降。八蛛毛上附带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碧鳞蛇魂师独孤雁释放出的毒物只要一靠近八蛛毛附近，立刻如同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了。 变异武魂，石家兄弟小心！ 独孤雁看着唐三背后钻出的八蛛毛，立刻感到了不妙。但是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八蛛毛和唐三的蓝银草过于类似，所以只要他不说，谁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外附魂骨。石家两兄弟前冲的势头顿时迟缓了片刻，两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龟甲再次化为两面盾牌出现在手中。他们现在这个等级情况最强悍的技能就是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配合使用，盾牌在任何位置都能爆裂成碎片发动攻击。他们这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切割力极强，否则之前也不可能切断唐三那坚韧的蓝银草了。石家兄弟谨慎地靠近，唐三却像是丝毫未将他们放在眼中，并没有向石家兄弟发动攻击，而是身形半转，看向背后空中正在使用第三魂技压迫的马红俊渐渐不知的风灵鸟魂师御风。 下来， 两个冰冷的字从唐三口中吐出，只见他随手一甩，一团绿光已经破空而出，朝着御风飞去。谁也没想到唐三在面对黄豆战队三大魂师的情况下，还能照顾到另一边的战场。再想出言提醒御风已经来不及了，御风此时正催动着自己的第三魂技，逐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眼看着就能将马红俊三人击溃。但在控制第三魂技的情况下，对他自身的负荷也不小，所以当他惊觉背后有物来袭时，也只能尽可能地向空中飞起，想避过唐三的攻击。但唐三这一击在出手之前就已经算准了御风的反应，绿色光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眨眼间已经追上了御风。只见绿光瞬间扩展，在骤然收敛，御风的身体连带双翼已被瞬间束缚住。唐三一直在忍，始终没有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虽好，但消耗的魂力却太多了，一旦他用出，自身的实力立刻就会被削弱，哪怕有七宝琉璃塔辅助，战斗力也会有所下降。而此时正是唐三等待的机会，戴沐白和朱竹清击溃了对方两名威胁极大的队员，此时黄豆战队拥有战斗力的也只剩下了风灵鸟魂师、碧鳞蛇魂师和两位玄武归魂师。第一个解决风灵鸟魂师，自然是因为对手的速度和空中优势，以及对马红俊和己方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威胁。将背后空中的敌人先解决，接下来唐三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了正面三人。两名玄武归魂师把握机会的实力绝对不弱，就在唐三回身抛出蛛网束缚的同时，他们手中的四面龟甲盾也已经甩了出来。四面巨大的盾牌再次发出刺耳的厉啸，他们深信就算唐三拥有着变异武魂，也绝不可能在他们两人联手之下硬挡住，更何况他刚刚施展过第三魂技，此时正处于魂力下降的状态。 哪怕唐三依旧能够使出之前的诡异的步伐，石家兄弟也完全有实力再次释放自己的第三魂技，对唐三一击必杀，至少也能将这名控制系魂师重创，从而结束这场团战斗魂。冷静的唐三是可怕的，在愤怒中依旧保持冷静的唐三更是恐怖。哪怕是史莱克七怪一方的众人，也想不出此时的唐三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抵挡两名玄武龟魂师的攻击。第三魂技使用不但对魂力消耗很大，同时也会造成短暂的魂力真空，使唐三无法像之前那样快速地施展出鬼影迷踪。更何况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技随时都有可能释放，但现在这个时候戴沐白朱竹清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在毒雾中苦苦支撑，小五重创倒地，马红俊刚刚有了点喘息的机会，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助唐三。就算他的八蛛矛极为坚硬，但也不可能和龟甲盾这种盾器正面碰撞，毕竟他的魂力是要弱于对手不少的。他要证明胜利不一定需要靠实力，智慧和计划同样可以做到。一道身影就像是飞蛾扑火一般，刹那来到唐三面前，正面挡住了唐三的身影。此人身体高大，几乎将唐三整体护在了自己身后。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豆战队队长蓝电霸王龙玉天恒。 不，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这是出现在所有黄豆战队成员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紧接着他们看清了玉天恒此时的情况，玉天恒当然不可能去帮唐三挡住自己队友的攻击，别说他本身就不会这样做，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就算想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速度来到唐三身边。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唐三早就计划好的，这个伏笔在团战斗魂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玉天恒的身体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完全是被强行拉到了唐三面前，做了他的人肉盾牌。早在双方最初交手的时候，玉天恒就陷入了唐三的算计之中，他在史莱克七怪的围攻之下身受重创，而当时围攻的开端就是唐三蓝银草对他的缠绕。蓝银草目前有三个魂环，也就是有三个魂技，第一魂技缠绕无疑是最实用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自然是最霸道的，但是那看似作用不大的第二魂技却绝对不容忽视。此时的一幕就是唐三通过他的第二魂技寄生而导演出来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